的協議，當中包括零關稅和零配額的雙邊貿易。加拿大將會要求所有入境人士出示入境前三日對新型冠狀病毒檢測的陰性證明，但未有公布實施的日期。當局強烈建議民眾不要為了非必要原因出國，又指加拿大的檢疫要求屬於全球其中一個最嚴格的國家之一，至今只有 2% 的確診個案屬於外地輸入個案。衛生官員表示，加拿大多個省份都出現英國所發現的變種病毒，當局將加強對來自英國或南非的旅客篩查。財經消息，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 7.753， 英鎊 10.566， 瑞士法郎 8.793， 澳元 5.959， 加元 6.081， 新西蘭元 5.593， 歐元 9.533， 每百元對港元 7.517，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4.178。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894.41 美元，賣出 1895.18 美元。在天氣方面，強烈寒潮正為廣東帶來严寒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气温普遍降至7-8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严寒，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3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元旦同星期六，天气仍然寒冷，天晴同非常干燥。下星期初云量较多，朝早气温仍然偏低。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强力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8度，相对湿度3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第二线啦，咁影响到而家呈祥道来回方向啊，近住盈辉台一带咧都系挤塞噶。就是呈祥道去观塘近盈辉台有意外，但是仍然影响到呈祥道去荃湾和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一段都是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仲是正常的。红隧的香港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今日除夕在港岛区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由下午2点开始，兰桂坊附近的德记立街、荣华里、和安里、威灵顿街、安南街都有封路措施，而九龙和新界区就不会有特别的交通安排。另外港铁和电车就维持正常的服务时间，不会提供通宵服务。中区的半山自动扶梯就会延长服务时间到凌晨的3点。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二台通识60秒。 年尾想揾工，有咩方法啊？ 我最近在街嗰度见到，嚟紧下个月1月12号星期二有展翅青见网上揾工日嘅宣传海报，你可以参加。 展翅青见网上揾工日，我得中午学历又冇工作经验，会唔会有啱我嘅工噶？ 呢、這个网上揾工日系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举办噶，只要你系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就可以申请做计划学员。成为咗学员之后，你就可以喺1月12号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参加展翅青见网上揾工日啦。当日会有唔同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俾学员申请。而家你都可以上计划网站嗰度睇定啲活动资料先啦。 哇，可以喺屋企坐定定又揾到工又几好、啊。等我都即刻登记做展翅青见计划学员，再参加埋1月12号嘅揾工日先。 以上资讯由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Alex 啊，2020咧，你做过啲咩啊？ 乜有事做过咩 ？Alex， 咁2020嘅娱乐圈又有咩发生过啊？ 乜又有事发生过咩？ 咁2020有边个艺人结婚呢？ 又有边个艺人生 B 啊？ 喂，两只嘢就系挂住问，我边度记得啫？冇记性噶嘛？你两个同我做完个总结啊，再同我讲啦。 冇问题。 留意12月31日，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微电康康，李志刚、超 B、阿土同你一次过总结2020娱乐大事回顾。 无论6点开始还是8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咏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疫情期间，我哋经常听到呼吁叫我哋唔好咁多人聚集，但系出街睇下，你就知道周街都系咁多人。就算你唔出街，你都会将自己屋企变成派对房间，有咁多人得咁多人，证明咗人类真系群体动物，无时无刻都要一大班人。 晨光第一线，一齐同2020讲再见。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欧。 系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快速要讲下个天气先啊，喺讲股市之前，因为今日咧确系冻啊吓，而且头先咧即系驾驶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咧，都听到新闻报道咧话大帽山啊有段时间系负度数啊， 哇，真 系 好犀利啊！今朝出门口嘅时候都发觉。即系本身已经知道冻噶啦，但都真系不似预期咁寒冷咧。嗱，室外气温咧而家系8度，相对湿度咧38%啦，亦都系非常之干燥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而家都系生效噶。 系咁啊，多啲关心身边人啦。咁啊，除咗关心股市之外咧，我哋都关心呢位咧，我哋晨光嘅嘉宾朋友嘅，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啊，各位晨光嘅听众啊，除夕愉快， 大家 咧快啲就赶走咗嗰个2020咧，我哋就迎接未来嘅2021啦。咁我哋咧就谂嘢咧就 think positive。咁但系咧检测咧就 stay negative， 咁啊最好啦。 哎，好好啊，Dicky 讲得，即系咧我哋除咗关心 Dicky 要注意保暖啊，系啊，多啲关心身边人之外咧，其实啊都关心个股市啦。哇，琴日恒指咧超级靓仔，咁啊一升一升到去27000啦吓，收报咧27147点啦，升咗578点，咁啊即系要用呢几个字啊，继往开来啊，希望下年啊有一个好啲嘅升势咁样，咁啊总。括下啦，或者总结下啦，嚟到2020年啦，最后嘅一日嘅交易日啦，即系半日市啦，今日咁啊，今年我哋都经历咗好多高山低谷啊，好似 Dicky 成日形容呢一句啊吓，咁啊年头嘅时候咧就炒紧啲宅经济股份，跟住过去了啦，啊炒疫后复苏啦，跟住咧14、15啊炒光伏股啊吓，跟住咧啲汽车股啊忽然之间系俾地板有，全部人都好似要买架电动车。嘅股票啫，唔係真係買架實體車。OK， 咁啊，到年尾咧，新股熱潮又翻嚟啦，咁樣，喂，咁睇到今年以為2020年咧個氣氛係悲觀啊，大家冇得飛。哦，不過股票市場咧就無限主題萌生，而且咧啊，到琴日為止咧都算升得幾好。咁啊，對比譬如新加坡股市咧，咁啊港股仲算係叫做跌得少啲添，都算係咁噶啦，咁樣。咁究竟啊整个宏观做一个大事财金大事总结交给 Dicky 帮我们分享一下和分析一下，麻烦你了 Dicky。 好，不要客气啊，总之又要欢迎高手朋友出来，就是林奕康啊、容祖儿啊那些，就是刚才你都讲高山低谷啊，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啊，那就形容了个市咯，是不是？真的讲个恒指，就是我们就看回个大市的指数先啊，在去年的大除夕，其实呢就喺28189嘅，咁即系换而言之， 我就唔相信今年係可以有得升嘅啦，全年，因為咧即係而家都爭成千點，就算其實個港股都真係可以用係威係勢嚟形容啦，尋日個升勢真係相當之急勁同狠嘅，咁但係咧即係全年買單嘅數咧都係要跌，咁但係咧你話歐歐頭先都講啦，喂，都比起比鄰嘅新加坡或者部分啲股市都已經可能係要好啦，即係唔係跌好多啫，因為喂，话晒即系如果全年低位嚟讲，21,139系三月中旬嘅时间出现，其实由低位都真系来回地狱至反人间噶啦噃。咁、其实喺过去嗰即系，唉，即系可以话系唔系短短，真系都挨咗好耐嘅呢一年咧，都好多大事发生嘅。头先 O 咧就讲咗一啲投资嘅主题啦，咁都好多都好正面嘅。嗱，真心讲，今年如果你话啊，我真系拣啱咗啲股份，又真系肯坐住一路揸到实嘅咧，其实今年全年咧投资市场咧，又或者作为一个散户投资者咧，赢到钱咧，都绝对系有有呢啲朋友噶，甚至乎比比皆是嘅。你话讲美股又好啦，讲港股又好，咁但系真系发生嘅事咧，都真係相當之多，譬如話即係恆指經歷咗即係12年嚟啦最急嘅第一季嘅跌幅啦，因為當其時就係開始疫情爆發啦，咁跟住咧亦都見到開始啲投資者就話：，唔好再擁抱啲傳統嘅舊經濟啦，要擁抱新經濟啦。咁當然新經濟表現就好好啦，咁但係舊經濟好多都一波一碌嘅，包括係即係你諗住佢一定會派息，但係佢隨剩餘都可以唔派。嘅一啲嘅美資嘅金融機構，英資嘅金融機構啦，嗱，但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咁啊講到而家呢一秒鐘，啲新經濟股份亦都好似我過去嘅預期，或者好多人嘅預期啦，就話已經相繼咧就入曬恆指啊，有部分啊港股通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咧就真係話去到而家呢一刻，究竟係即係埋單計數差完咁扁，究竟係嚟緊會點咧？咁即係啲新經濟類嘅股份嗱，咁我諗幾樣嘢，如果你話要講展望咧，其實即係阿 O， 我同你兩個加埋講五個鐘都得嘅，即係我講三個，你都講兩個啦，係咪？ 唔敢，我讲十五分钟已经好够气啦，讲唔到落去啦， 系啊，咁因为 好多晨光嘅叫做粉丝啊 ，Dicky 嘅粉丝咧都会听下最后 Dicky 有冇持有先，或者有啲乜嘢参考嘅方向先咁样喎，系啊，咁样系 嗱，但系咧即系就咁讲嗰个指数咧，或者即系讲嚟紧2021年嘅展望咧，同旧年咧有少少唔同，但系咧其实又。大致亦都係有啲共通點嘅。嗱，我喺舊年同一個時間，咁當然喺唔同嘅平台啦，咁亦都包括港台唔同嘅時段啦。咁我都講話，喂，今年 WWSW 我有口訣㗎，舊年已經講，就係話啲同股不同權同第二上市就係焦點啦，唔買唔得啦，揸到十啦，幾隻啦嚇咁。咁當然即係揸揸下都可能會甩咗嘅，包括係我自己都有啲，譬如包括美團已經冇再持有，咁因為升得太多啦。咁但係咧。好老实，今年我谂嚟紧，譬如恒生指数公司亦都宣布咗会有一个好大型嘅改革。咁呢个改革里边咧，而家有个咨询文件嘅，大家即系八卦下都可以走佢网站睇下。我觉得最后就会过晒嘅，即系话呢个咨询咧，可能市场都会欢迎，而最后可能会落实。咁点样咧？即系成分股嘅数目会大增去到80只，同埋咧就会有快速机制俾啲大市值嘅股份入恒指，就唔使等话咩要排头五名啊，三个月啊，第五名之后最快是等半年啦，咁样就唔使咁样。咁所以咧，其实个焦点咧都会系首先第一系啲大市值嘅一啲股份，第二咧都会系啲新经济股，第三咧就系一啲美股中概股回归啦。咁仲有咧就系一啲仲未上市嘅一啲所谓嘅比较即系唔好话超级巨无霸啦，咁但系都系一啲独角兽级数嘅一啲新经济股份。咁点解咧？因为佢哋一出嚟咧就乒乓就入晒恒指噶啦，咁跟住咧就可能咧有望咧又做埋港股通噶啦吓，好似即系京东健康嗰类咁，咁所以佢哋嗰个升势会好急嘅喺上市之后，咁同埋市场咧都会系个目光都放喺呢啲嘅股份身上，咁所以咧我谂就即系如果你系纯粹讲一个好大方向嘅恒指嘅大型嘅改革咧，咁呢个好肯定系其中一个焦点，因为未来成分股数目会增加到80只咧，咁你就会有好多幻想空间啦，即系以前就得50只嘅时候，52只嘅时候，而家呢一秒钟啦，咁啊都真系。好難先入到去個噃，你又要踢走一隻先可以入到去。咁啱啱對上嗰轉已經唔係啦，就加三咧就減一啦。咁變咗喺未來可能會繼續加嘅時候咧，咁我諗就會對於成個指數啦，啲新嘅成分股啦，咁佢哋就可以好快速咁樣有染藍嘅憧憬啦，亦都會利好個股價嘅表現啦。 咁另外咧，短短地咧都問埋阿 Dicky 啦，我揀咗幾隻啊，因為見到咧回顧過去，展望將來啊嘛。喺藍籌裏面咧，港交所啊、友邦同埋呢個藥明生物咧，都創咗呢個上市嘅新高。咁啊，睇下咧，2021年呢一啲算唔算係必選嘅藍籌咧？ 哦，咁即係點樣咧？買大咁啊，開業大係咪再開多鋪咁樣咧？ 係啦， 咁嗱，當然好多即係啲散户迷思嚟嘅，散户就會覺得嗱，佢啊升得咁好，冇理由我一個散户買完佢會跌噶嘛，係咪？即係個趨勢係咁噶嘛。嗱，真係行呢個方向咧，嗱，真心講，我唔敢話100%，但係都有70%嘅命中率嘅，即係話佢個趨勢係靚嘅，咁你就跟一跟上車，咁你又可能都係有得繼續升上去，但係有陣時又唔好落錯車喎，因為當然都係流行歌嚟嘅，但係有陣時你落得太 鄭秀文啦開始出啊，由林奕康到容祖兒再去翻鄭秀文啦， 即係冇辦法啦，即係離開了呢個幸福的通道，咁如果你即係太早賣出嚟嘅時候，有陣時可能升到保利加通道。嗯、啊个顶嗰度，咁你都已经可能觉得感觉好幸福噶啦嘛，卖完咧，哎呀，原来后边嗰橛咧就重大，咁呢个永远都系我哋又要留意，咁当然赢嘅时候可以盡情少少啦，但調翻轉輸嘅時候咧，又要謹慎啲。頭先講嗰三隻咧，講基本因素係好嘅，但係咧，你話即係個估值啊，以至到即係未來嘅表現啊，咁當然啦，即係如果純粹而家呢刻睇咧，好幾樣嘢都利好，譬如你話哦。剛才我讲哇即係排住队回归即係等返嚟咁港交所好难受惠嘅。咁、你话友邦其实都系一隻即係基本面都算系喺即係芸芸全球众多嘅保险公司里面理论上其中一隻最好同埋个复苏概念都强嘅。你话即係如果你话全面通关呢咁我諗对于佢个业绩复苏会带来一个几大憧憬。咁药明同样都系啦。咁当然你话讲緊啲生化科技啊又免疫力疗法啊跟住又抗病毒药啊又疫苗啊咁即係实在太多概念啦喺呢啲生化科技以至到即係话药厂嘅股份里面。咁当然大家亦都可能要又要睇多少少佢哋啲基本面啦嚇。 咁大家參考一下啦。咁希望嚟緊啦，即係2021年咧，股份表現都會好啦。咁同 Dicky 一樣啊 ，Dicky 表現都好啊。 最緊要大家身體健康。 係啊，喺度梗係要多謝 Dicky 啦，即係喺過去呢一年裏面，即係陪伴我哋睇住呢個市，亦都回顧咗好多流行曲。 係啦，咁尋找多啲嘅投資機遇。今個早上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啦，多谢 Kitty 好，多谢你，我哋新年新年快乐，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早上时间8:21，早晨钟哥，早晨小白， 早晨钟哥， 早晨崔杰彤，早晨啊，咁啊，今日咧就12月31日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喺明年嘅时候咧，喂，有啲新嘅开始好紧要嘅，咁啊，睇到啲报道咧都几得意，咁啊，有一位嘅男士，日本人嚟嘅，咁佢咧就有一份嘅新嘅工作。唔知道咧喺呢个未来嘅世界，出年会唔会已经多咗呢一类人去做呢个工作咧？呢个工种咧系咩嚟嘅咧？咁样咁佢嗰份工咧就系乜嘢都唔做，系啦，一份好奇怪嘅工，乜嘢都唔做， 就 系 粮地啦咁。 都真系同粮地好接近、哦，因为咧佢嘅工作原本咧佢系喺一间叫印刷品公司嗰度做嘅，咁佢咧就辞职啦，可能辛苦啦吓，咁啊唔做啦，咁于是乎咧佢就真系粮地啦，咁但系佢突然之间发觉咧啊，我斋粮地咧其实真系好无聊、哦，但系我又唔想做嘢，咁点咧？于是乎咧佢就喺网上边咧就开咗自己个 account 咧，就话到啦。我有一个嘅希望，就係、是、做一份工作呢纯粹係陪下人嘅啫。佢唔开头呢其实佢唔收钱嘅，后尾先收钱。咁开头唔收钱，咁就发觉呢啊有几多人搵佢㗎喎。咁搵佢嗰啲人呢係会做咩呢？可能纯粹我想有人陪我食个下午茶，你可唔可以出嚟呀、啊、咁样。 跟住佢就收錢。 然後啊，開頭佢唔收錢嘅， 開頭佢唔收， 開頭佢真係咧就淨係我淨係收翻你交通費，同、埋如果你食個下午茶嘅，你想我陪你食嘅，咁你咪請我食咯咁樣。 嗯、因為就算唔另外收費咧， 都覺得正係嘛，都抵啊，免費午餐。 譬如我住新界，咁啊白魚套想約我喺香港，得你俾車錢我啊，你請埋我食， 係啦， 你送俾埋車錢我走。咁其實我平時都係做呢啲嘢啫嘛， 係啦，因為咧，譬如好似我咁樣啦，我特登出到去廣州同阿鐘哥食嘢嘅時候咧、我以為涼緊地嘛，我冇收入啊嘛，咁我冇收入啫，咁我肚都會餓噶嘛，係咪先？咁咪就會有好多呢一類型，咁就陪下人食嘢，又或者係有啲人咧會覺得，喂，我想揾呢一位嘅先生咧，因為可能有啲兩公婆要嗌交，直頭離婚啊搞到，咁佢就話不如請呢一個人。出去令到个场面冇咁尴尬，因为佢喺网上面咧，佢分享咗好多嘅 case 之后咧，啲人话到佢个感觉好暖男啊，咁暖男到咧就系、是、当佢出咗嚟嘅时候，无论系陪你做乜嘢都好，纯粹系倾下偈啊，佢有个技巧嘅，佢倾偈咧系讲一两句嘅啫、即系譬如我头先话我出去食个 tea， 哦斋听。 我大部分都是聽、 嗯、 然後講多一兩句那些似是而非的答案、就不要太多自己的主觀的意見、 即是沒什麼所謂啊， 是啦，令人覺得呢、你又聽緊我，但是呢你又不會給太多的意見，控制權也在我那裡，一種呢是關心的感覺、 那這樣我先想到阿歐做不到這份工作， 因為佢好多意見， 好多意見，好多嘢講。因為有啲咩事，唔係咧，我覺得咧，你聽我講啦。 唔係，首先阿歐唔會出去先啦、啊。你淨係請我食餐飯咁樣，佢寧願睇住個市好過啦。 成本效益錯咗，係 咯，係 咪？嗱，咁而家好多人咧就會揾佢咧，就除咗係話出嚟食下嘢之外啦，陪下佢聽歌啦。行下海滩啦，或者喂我突然间想去涉谷兜个圈嘅，又可以陪佢出去行。咁啊，久而久之佢发觉咧，喂喺呢几个月嘅时间入边咧，好多人揾佢。 佢好靓仔噶， 佢 喺网上面系咪佢已经摆咗自己张相出嚟？ 有噶，佢有相噶。咁啊，我睇到啲相咧，佢就戴住个cat帽，正正常常咁啊样，佢唔系话特别靓仔嘅。咁、但系啲人就会觉得佢可能比较上 warm 嘅感觉。好啦，咁啊，经过咗咧就系、是、一段时间几个月之后咧，咁佢发觉喂自己。佢稱之為生意啦，開始呢、這個生意咧，越做咧就越多客仔、哦， 即係啲 booking 接唔 啲 booking 開始接唔切，佢甚至乎咧過咗喺近呢一年嘅時間啦，佢開始都營運咗幾個月啦，跟住近呢一年嘅時候，佢、一日嘅生意平均咧都有三四單，咁佢就開價啦，咁佢一開價嘅時候咧、就圍翻港紙係大概10,000 yen 一個 job。一萬元一個 job， 一個 job 幾長先時間？ 750，一個 job 咧就有陣時，譬如食個 tea 嘅，咁、 嗯、 你咪淨係嗰個 tea 嗰個時間咯，可能兩個鐘，因為佢話到一日佢可以接三至到四個 job 嘅。咁、你諗下，一日已經30,000，我當佢30,000 yen 啦，一日都已經有2,000+ 港紙。 嗱，但又咁樣喎，嗱，你一開頭唔收錢咧，人哋就冇咁多期望嘛。但係當你一收錢咧，你就係提供服務噶咯喎。可能你即係要表現嘅就唔止頭先你咁講，求其講兩句啊，似是而非嘅回應啊咁樣。我請得你喎、 啊，我做啊。 其實揾佢就係中意佢冇咁多意見咧。 唔係，因為正話崔傑同講到服務提供咧，而家我喺呢度嘅合約都叫做 服務提 供者 啫。 係 啊， 咁我都係服務提供噶啦。 系啊， 我做啦，佢人工高过我，我得几百蚊， 我争生意啊，钟哥，我都谂住去试下呢、這个， 但系危险噶，嗱，讲真，男人都有男人嘅危险噶、即系你单独咁样出咗去，即系 偏远地方，我咪收贵啲咯， 偏远地方 收贵啲。 偏远地方可以收贵啲嘅，咁有啲人甚至乎咧，而家有几多唔同嘅揾佢嘅特别嘅工种嘅、例如咧就系、有啲人咧可能个女女生日、自己又唔得闲嘅，咁就请佢去到帮忙咧就同自己女女吹个蜡烛啊，好多呢啲系啊，你想象唔到嘅。原来日本人咧，当佢忙嘅时候咧，佢唔得闲到一个点咧，佢真系会揾呢一啲人咧去到就系帮手去。做一啲嘢，俾啲爱心同俾啲正能量出嚟。 即系讲到咁忙啊，即系譬如话你讲帮个女庆祝生日，咁陪佢吹蜡烛。如果个女又系咁忙，不如我请一个细路翻嚟咧，你代我去陪翻嗰个人当吹咗蜡烛得唔得咧？其实两个都 冇人生日嘅咁， 两个都系假嘅，阿爸又系假嘅。 咁讲呢个生意可以越做越大， 啊、 即系越嚟越多人可以入呢一行。 系啊，喂，都系几好、啊。即系如果你话服务提供纯粹只不过系陪或者听嘅话咧。其实都真的不错、 係啊，咁佢如果照佢咁講啦，一年嘅生意咧，佢都已經可以平均每一日做到三單嘅話咧、 嗯， 其實算係一個幾可觀嘅收入嚟㗎。咁、 嗯、 你可能一個月你計翻港紙，隨時都已經可能三萬幾咁。我覺得真係算係唔錯啊！咁唔知道嗱，2021年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好多新興嘅工種咧，又會彈出嚟，就好似呢啲咧，大家想象唔到嘅，因為有好多機器已經取代咗人啊嘛。 嗯、 但係呢啲嘅工作咧，佢哋就揾到一個點，就係、是、原來機器取代唔到咧，就係、是、關心人嗰個嘅位啊，係、 嗯、 啦，陪伴啊，各樣嘅嘢，可能特別呢段時間、啊。 但係當關心變成一種收費咧，咁、 嗯、 我就覺得係有點而奇怪嘅。 又係將佢件事量化咗、 嗯， 用一個價值量化咗， 價值觀唔同咗，物質化咗。又唔系几好、啊。 到底佢收咗钱之后，佢对住我讲嘅嘢系真心，定系因为我俾钱佢咧？ 定系假意咧？吓、 啊， 有乜所谓啫？你俾钱你都系你俾钱 你 唔 系 谂住买 陪伴 啊嘛？系啊。 哦，所以我真系唔需要呢啲服务啦。唔该晒小白，咁啊，你自己两个谂下有冇机会。 你仲系讲到话，小白我唔使啦，系咁啦。 向呢度发展下啦，你哋两个。室外气温而家九度，相对湿度38%。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我今日有嘅成绩系要多谢爸爸妈妈俾到我一个好好嘅屋企啊！无论做乜嘢，屋企人都好支持我噶。 日本小说家武者小路实笃曾经讲过，一个健全的家庭对人类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屋企俾到我所有嘅动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清晨喺普遍地区录得7至8度，大埔山喺凌晨1度录得0度以下。本港今日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严寒，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2度。预测本港未来2-3日天气寒冷。警方研究指，今年头三季涉及致命及严重受伤的单车交通意外，在274宗意外中有14宗死亡个案，近八成是因为头部严重受伤致命。整体意外中只有12%的踩单车人士有佩戴头盔。警方表示，200多宗意外中60%属俗称自丑，大部分发生在平直路。至于伤亡人士以40至59岁占多，达到近40%。运输署数字显示，发生在单车径同空地等地方的单车意外，由去年同期的615宗上升至1012宗，增幅近65%。疫情期间，市民或会选择到户外踩单车，警方提醒市民要配备充足的安全设备，留意路面情况，遵守交通规则。警方联同运输署和医疗辅助队在单车径免费派发提示卡，给市民知道在单车径遇到意外时的求助方法和急救提示。美国向部分欧盟商品加征关税，包括飞机零件、德国和法国的酒精饮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明说，将向飞机制造零件和部分武器、葡萄酒、法国和德国的干邑白兰地等增加关税。声明未有交代几时实施以及加幅。新关税是美国和欧盟就民用航空补贴问题争拗的最新行动。双方16年来一直就美国波音公司和法国空中巴士获得政府补贴取得竞争优势而争拗。英国星期三新增50023宗新型肺炎确诊，981人死亡，是4月底以来新高。政府宣布将更多地区纳入最高的第四级防疫限制。卫生大臣夏国贤表示，英格兰3/4人口居住的地区防疫级别由星期四起提升至第四级，民众需要遵守严格的社交距离限制，非必要商店会关闭。首相约翰逊表示，英国有超过60%个案属新的变种病毒株，呼吁民众遵守防疫规定，除夕晚上留在家中迎接新年。

在我们身边被遗忘的生活事回顾。 2020年的开端，对于很多动漫迷来讲，都可以说是引颈以待的。无论你喜欢美国的超级英雄电影也好，或者你是钟情于日本的动漫，都总会有一些大作你是很期待的。这些作品有些就是由漫画改编的真人版电影，譬如说黑寡妇或者是神奇女侠。另外有些可能就是长篇动画的完结篇，动漫迷饿了很久的剧场版，又或者是一些久违了的名字，再一次隔了几十年之后重现电视荧光幕的。在年头的时候，一班动漫迷就迎来了在70年代在香港都有播放过的《黑痴大魔王》的复刻版。除了话头先所讲的《黑痴大魔王》之外，另外有一套作品事隔差不多30年亦都再次回归电视荧光幕，就是《达尔大冒险》了。1991年的时候在日本推出，其后在香港播放，亦都是风魔了不少的80后的。你还记不记得反手圣光剑这一招呢？90年代除了《达尔大冒险》之外，当然还有另外一套重要的经典作品，今次我会形容它为一套广告杂志，就是《魔神英雄传七魂的龙神院》。机会来了，飞魂。另外刚刚在今个月头亦都在日本那里启播的，就是有《进击的巨人 The Final Season》，就是由第60集开始播放的，咁亦都是呢一个故事的最终章。去到电影方面啦，原本在年头的时候呢，大家都引颈以待，因为这套延期再延期的《新世纪福音战士》呢，可以说是延期到大家都就嚟唔记得佢的时候，终于定了一个日子，就是在2020年中的时候同大家见面。但是由于疫情关系，制作单位亦都是忍痛要将这套的作品延期。不过如果你有留意佢的新闻的朋友，都应该会知道近期佢哋亦都是发放了最新的宣传片，当中亦都是公布了宇多田光是会为这套剧场版唱主题曲的，歌曲名称叫做 One Last Kiss。咁当然啦，如果讲到话最劲最劲嘅电影，今年莫过于就喺日本推出嘅呢一套《鬼灭之刃》嘅剧场版《无限列车篇》。一推出嘅时候可以话系势如破竹啊！短短只需要10日嘅时间，就已经成为咗日本票房史上最快突破到100亿日元嘅电影啦。另外，佢喺刚刚过去嘅星期一咧，亦都系成功打破咗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凭住《千与千寻》已经保持咗接近20年嘅一个纪录，就系316.8亿日元嘅呢个票房纪录啦。究竟最后呢套戏落画嘅时候，佢嘅总票房会系几多呢？ 如果要回顾啊，今年呢个动漫界嘅东西咧，讲四个字讲完啦， 系咩咧？ 《鬼灭之刃》啊！讲晒噶啦，冇嘢好讲啊！仲有啲咩讲？ 咁我真系嗱、我自己唔睇日本动漫啦，或者甚少接触啦。今年咧去到边度都见到呢一套动漫嘅公仔， 系 啦。cosplay 又有啦，即系网上面啲相又有啦，即系无论喺咩嘅地方咧，都好似听到呢四个字咁。 梁威讲讲呢个， 大家担住碌蔗就系噶啦嘛。 我其实唔系嘅，即系你睇下自己个样似唔似先得嘅，即系唔可以谂咬住条蔗，以为自己系嚟斗智咁样。咁而家个票房应该已经系变成日本史上最高嘅电影啦，破咗纪录啦已经。咁大家好，即系好似之前咧，就嚟破纪录嘅时候咧，就争相去影啊宫崎骏。咁啊，宫崎骏系抌紧垃圾啊嘛，当其时。 系， 我都系一个抌垃圾嘅老人啫。咁我谂而家已经啊，俾人破咗纪录嘅时候，睇下会唔会又去影多一次，佢系咪倒紧垃圾嘅相啦？ 嗯， 好惨啊，真系。咁但系都 hold 咗19年嘅，好似差唔多19定20年噶啦，差唔多。 系啊， 系啊，咁都系时候要打破嘅。不过我谂好多人都未必预示得到，呢一套《鬼灭之刃》会系咁快咁强劲咁样去破到一个纪录就真嘅。 咁啊回顾一下喺2020年咧，譬如喺呢个动漫界或者我哋包括埋个特摄界咧。咁我諗都係同呢一個嘅新冠肺炎咧，咁有好多嘅關係啊。咁譬如話喺今年嘅，即係成日都話有個超級戰隊系列噶嘛，咁佢哋個主角都曾經中過，咁所以咧佢哋都停拍咗啊，因為個主角入咗醫院啊。咁另外咧就喺另外一個蒙面超人系列咧，即係之前播緊嗰套Zero One咧，又係因為疫情期間又要停拍。於是乎咧，就佢哋出咗一個新招啦，就係不斷剪輯精華版，再剪輯精華版。咁然之後咧，如是者好，我冇記錯，應該有5-6集 停咗喺三四月期間，咁就不斷就剪翻之前嗰啲精華片段，跟住就可能叫個主角翻嚟講幾句錄翻一啲新嘅一啲 VO， 咁就當係一集啦。 但係對於等緊嘅你哋，你覺得呢一個方法指唔指到咧？ 無奈的接受啊， 哦 okay、 無奈的接 受，即係好過冇嘅都， 仲好過冇嘅。 但係咧又唔一定係令到成件事更差嘅喎。咁今年有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啊！咁如果大家有睇開日本嘅特攝片，譬如《鹹蛋超人》，咁呢個就一個都係日本其中一個好經典嘅片集嚟嘅特攝片，而家繼續拍緊噶嘛？好啦，咁就係因為今年疫情關係咧，原本每一年嘅《鹹蛋超人》啊，咁佢哋都係大約係七月份開播做半年咁上下嘅，而家佢哋嗰個形式就係、是、咁，但係咧由於今年疫情關係。咁所以話可唔可以褪前少少播啊？咁、 哦、 但係對一個製作團隊嚟講，其實都幾頭痕噶嘛。佢哋原本預咗係幾多月出街，咁但係話要褪前啲，咁 係啊，所有嘢都要改 的，都要改曬會亂噶嘛。咁但係咧，佢話冇辦法啦，咁唯有即係嗰陣先叫頂硬上啦。咁佢哋早咗一個月開播嘅， 嗯 啊，竟然咧今年呢一套《鹹蛋超人》二 set 啊叫做破天荒地。即係不嬲咁多年咧，都係叫做俾蒙面超人或者戰隊係你壓住噶嘛，即係嗰個收視或者口碑。竟然今年呢一套咧就變成一套經典啊，反超前啊！ 係 咁， 呢啲係咪時勢做英雄啊？ 你可以咁講咧，本身咧佢呢一套電視劇係真係拍得好睇，我係幾極力推介嘅、 哦， 我都提議阿白元去睇啊，即係話今年呢一套鹹蛋超人二 set 咧係真係一套非常之有水準嘅特攝片，而且佢唔係一套特攝片咁簡單啊！直头喺度好睇嘅电视剧啊！我直头觉得系、 嗯， 所以我系几推介呢一套嘅。 阿白我都喺我身边系咁点头。 系啊系啊，咁、啊、而且就系、是、仲有一个如果佢日本喺个佢有一个网站咧，咁就会系讲话有啲乜嘢字叫做热门搜寻噶嘛。 嗯。 Ultraman 即系日文奥多拉曼 set 啊，即系佢日文名咧系上咗第六位嘅，系从来未试过。咁所以今次呢一個都係變成一個非常之厲害嘅一個成績咯。 咁、嗯、可能真係就係早咗嗰一個月，話會唔會其實咁樣就令到佢哋會再真係諗一諗，喂，來季我哋係咪都要係 keep 住早啲咧？可能佢就係早咗播放就食咗頭啖湯。 唔關事嘅，係本身嗰個製作團隊對呢一個劇集嘅要求啊。即係我成日都話，機會永遠留俾有準備嘅人嘅。咁所以無論佢哋個編劇、導演、演員。甚至乎嗰啲皮套演員特技，所有嘅人咧，今次係全部都係超額完成。我都話真係要俾掌聲佢哋每一個人。 嗯、 今次咧即係做咗一套非常之好嘅劇集。 所以今年如果 miss 咗咧，即係都要睇翻。 我已經睇緊第二次啦。其實我已經睇緊第二次。 咁緊 張，我好中意呢一套。係啊，所以阿白元浩，你個仔想睇，叫佢嚟同我一齊睇都得嘅。可以睇第三次都得嘅。 聲音導航係嘛？你幫佢。 聲音導航啦。咁正話梁愛希都講咗啦。咁另外一套。最經典嘅新世紀福音戰士啦，我就覺得佢而家原本就係舊年六月上嘅，今年啦，今年六月上，而家就褪到出年嘅一月，即係聽日啦，咁啊就快上啦。咁但係咧，我哋又好似冇乜所謂喎，反而呢一套，因為我哋等咗差唔多六年定七年啦，即係呢 上一集我同你去睇嘅，我仲記得 六七年前咯，六七 年唔記得咗㗎啦，已經 係啊，咁所以都係佢心諗。唔爭嗰一年啦，都唔爭嗰少少，幾都唔記得嘅時候就有句咁樣咯。 係 ， 反而就係、是、講緊嗰個《鬼滅之刃》咧、嗯，即係其實到現時為止，即係除咗頭先話個票房勁之外咧，我睇過有個報道講咧，佢嘅周邊商品啊，所衍生到嘅呢一個利潤咧，已經係衝破咗呢個700亿日元噶啦。 嗯， 即係諗下係任何嘢，只要印《鬼滅之刃》呢四個字上去咧。其实都基本上是卖到钱的。 嗯。 但你觉得这股热潮可以 last 几耐呢？ 我估啊。我估应该如果以他们那种的叫做销售模式，我想最低限度还可以挨到六七年以上。 哇这么耐。 因为他虽然他的漫画已经完结了。但是呢他现在才慢慢将他逐步动画化或者叫电影化。咁佢一定唔會一次過完曬、 嗯、 一定唔會一次過完曬、 嗯。 哇！呢只而家係生金蛋嘅雞，佢唔會即刻劏咗佢啊嘛。咁可能會有咁長拖咁長條戰線咯。咁、 嗯、 但係希望佢接翻個水準， 好快嚟啦！佢嗰、那個第二季嘅動畫都好似話有消息啦。 嗯， 咁所以大家可以咧密切期待住，即係已經講咗話啊個故事係會承接住呢、這個無限列車篇咧，咁就會推出噶啦。咁如果追開漫畫咧。 嘅朋友，大家就可以咧等下啦。 系啊，咁所以如果喺2020年，如果你仲未知道咩叫做鬼灭之刃，或者阿梁岳希话未知道咩叫做咬住条蛇嘅话咧。咁我諗你真係要多多揾啲小朋友學習一下。 係，其實我估來年嘅Halloween 呢應該好多小朋友都係會用呢一個嘅，即係如果有得玩啦，係啦，都希望有得玩啦。咁就應該會用呢一個嘅形象，應該好多，我諗大人小朋友都會。 我希望啦，希望啦。不過而家就算你唔係話嗰啲咩萬聖節期間要扮嘢啊、叽哩呱啦嗰啲咁樣咧，其實你只要上網睇下，絕大部分人啊。香港都好似有啲藝人扮過cosplay 過一次㗎，係啊係都有㗎，即係個個都食住呢股熱潮就係。 哦，係啊，低成本 cosplay 啊，係啊。 係啊，都有玩過㗎嘛，咁所以咧，即係都係嗰句，鬼滅之刃可以話四個字形容曬成個日本嘅動漫界咁滯啊。 Holy Night， 室外气温而家九度，相对湿度35%。我系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天气真係比较冻啊，咁身边嘅长者注意保暖啦，咁多啲关心啦，多啲爱啦，咁大家就会暖粒粒一啲㗎。不过呢唔好聚集啦， 当然啦。 平时呢就可以喂围埋一齐打边炉啊咁样啊，咁今年可能就未必得啦。不过就諗下啦，啊究竟啊新一年呢有啲咩新嘅方向啊，新嘅 planning 啊，都可以呢趁住今日呢可以话係2020年啊嘅年尾呢定立一下嘅。咁请埋小白出嚟先啦。 係啊，咦，听到直播室入边咧有阿欧啊同阿崔杰同喺度啦，咁就啱啦。点解咁讲咧？想同大家讲下咧，如果食嘢嘅时候咧，可以食辣嘅嘢。 系啊，我哋三个真系辣之子嚟嘅。 系啊，我食嘢都系食特辣噶。 喂，你知唔知咧？我同所有朋友讲啦，或者电台嘅人啦，即系识你哋嘅人啦，我都话喺电台里面咧食辣最好就系揾阿欧同埋小白嘅。 小白好啲添啊，小白再劲啲。 真 系 咩？ 我觉得 你上次倒晒我黐辣椒粉咯。 嗰时后生啊嘛，而家唔得啦。 我真系唔系你食唔到，你就住食啫。 係啊，依家即係每一樣嘢都留一線。係啊，即係真係嘅。今年咧，即係最大嘅一個體會咧，就係即係留一手好啲。即係你下下都去到咁盡咧，其實冇乜意思嘅。 你真係大個啦。 係啊，真係啊嚇。咁啊， 辣椒呢一家嘢咧，其實我哋可能都要開始留一線啊。 係。 因為點解咧？嗱，其實呢個世界上有好多同辣椒有關嘅嘢。嗱，我有見嗰啲辣椒温泉，你哋有冇見過啊？呢个喺内地喎， 有啊，呢个有啊，系咪哈尔滨啊？哈尔滨啊嘛，系嘛？我见到 哈尔滨啊、四川啊，我都有见过啲报道同辣椒温泉有关 嘅。其实咧都几匪夷所思嘅，小白呢个都。 就算我好中意食辣，你叫我成盆嗰度成盆辣椒、啊，倒晒落去嗰啲热水入边，你又自己有得腌自己、啊。 但我觉得应该会好好暖咯、 啊，系啫， 即系嗰啲辣椒素、啊。咁啊，你嗱你咪上翻嚟咯。 大家食辣椒嘅都知道，如果你又热又辣嘅时候咧、嗯，你可能揦到啲皮肤咧，你就算上翻水，你唔系代表你即刻冇事噶、 啊， 可能要腌多你五至十分钟，你先至可以搞得掂、啊。 咁就点解佢哋要整呢个温泉出嚟 咧？嗱，我又想问多一样嘢，佢哋系斋叫做浸温泉，定还是系边 shabu shabu 边浸？ 唔系啊，斋成个人浸落去噶、 啊， 即系冇嘢食嘅旁边， 即系酒池肉林咁有提子食啊嘛？你谂住？ 我唔知道嘛。 推條所講嗰啲酒池肉林嗰啲咧，你怎跳落？不過佢就用好多嗰啲辣椒浸，浸到咧成盤嘢血池地獄咁嘅樣㗎。係 係 係啊！嗱，呢個咧我中意食辣，但我都頂唔順啊。 咁佢係咪有個行氣活血嘅效果出嚟啊？ 你信啊？我唔信喎呢個。 但係佢應該係咁標榜嘅，應該咁標榜嘅， 應該係咁樣標榜嘅。不過好似我咁，我就唔會信啦。 唔係，喂，題外話，即係除咗浸辣椒之外咧，你哋有冇試過浸芫茜啊？ 姜我有试过，姜 我试过， 咩苹果？ 苹果温泉 哦，咁开心啊！你嗰啲应该系日本嘢啦，我呢个喺屋企嗰度浸， 我都系姜咯， 无啦啦攞芫茜浸啊！ 唔系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唔记得系出水痘啊定系乜嘢咧？呢啲都系嗰啲旧时嗰啲 偏方啊， 偏方嚟噶。 我婆都有浸过芫茜水啊。我都有， 你阿婆浸定你阿婆帮你浸啊？ 开咗一盆芫茜水出嚟俾我浸，我都系出水痘嗰阵。 系咪啊？ 系 啊，好惊啊！嗰阵时真系 惊又唔惊嘅，我惊我成世都系咁咯。我都系外貌协会嚟噶嘛，好核突噶！嗰阵时觉得自己一样。 但你之后有冇怕咗芫茜呢阵味？ 有啊， 系咯，我就系可能 有阴影啊。 你哋而家会唔会食芫茜？ 少 少咯， 冲 我 OK 啊，芫茜真系 冲我都 OK， 系啦，冲我都好得嘅，芫茜我真系搞唔掂啊。好啦，讲翻辣啦，咁啊，原来食辣咧有啲嘅心态咧就研究咗，食辣嘅人咧，其实追寻嗰种嘅刺激就好似想睇恐怖片，即系还得。还失又有啲似过山车，你喺度拱拱拱拱拱冲落去嗰下嗰一个嘅刺激嘅。咁你嗰啲叫做外国嘅专家咧，当佢哋发现咗，喂，原来食辣咧系因为人类啊追寻呢个刺激嘅心理影响。咁、但系因为咧同我哋嗰、那个我哋老豆话俾我听，我好想食呢个辣度啦。但系我哋身体咧有阵时未必接受到。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原来自己呃紧自己。我哋个老话俾我听，即系好似我咁啦，我嗌咧我就嗌特辣，我嗌大辣嘅，我食到，我条脷食到。 系， 但系我身体咧其实未必食到嘅。如果中哥一定系秒我噶啦，明明食咗落去咁跟住点啊？其实食完落去之后咧，当你夜晚或者第日朝头早咧，你去厕所咧，真系辛苦嘅。 我今朝起身翻工都呃紧自己噶。 点解？ 唔冻， 唔冻， 好热， 好热系啊， 四十度。咁先翻到工咋？ 热唔见冻啊嘛，呢个即系等于嗌我唔见饱一样啫嘛。 所以咧就系你不能够瞒骗你嘅身体，你一路做紧嘢咧，只系靠你嘅意志去做。 瞒骗到嘅大脑得唔得啊？ 应该得唔得咧？你瞒骗到你嘅大脑咯，但系你身体一啲嘅机能，佢就有啲反应咯。 系啦，嗱，如果我就系话咧，如果好似我哋三个食辣食又食得夸张得滞嘅话咧，其实可以咧慢慢将呢个辣咧，我哋唔系话要改变佢，你可以继续食辣，但可以将个辣度咧就教翻低少少，你可以揾翻多啲唔同属于自己嗰啲新嘅兴趣，因为原来食辣咧系我哋不断即系报道咁讲啦，啲科学家话系因为我哋不断自己咧催眠我哋自己啊，其实我好中意食辣噶，食辣有一种嘅刺激嘅感觉噶，令到我哋觉得开心。其实我哋喺食辣嘅过程咧，系因为我哋想开心，所以我哋先至会继续食辣。如果佢哋话到我哋将食辣或者系将呢个寻开心嘅过程发展到去第二条线咧。 你会发觉原来你越嚟越唔食得辣嘅。 咁咪住先，我食辣寻开心都好正路啊，又好正当，又伤害唔到人，点解要唔食辣先？ 唔系，唔食，即系叫你留一线， 唔好食咁过分就 系啦。即系去翻呢个总结，就是、做人留一线，食辣留一线，就神光第一线。 咁啊正， 嗯，几好几好，咁啊，但系大家即系今日唔知会辣辣地啊，令到大家 可以破例嘅， 系有少少保暖啦。话晒依家都系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现正生效，仲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都系现正生效。九度气温，相对湿度35%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31日系一年嘅第365日，呢一日系一年嘅终结，亦称为跨年。2009年12月31日。和路迪士尼公司以42.4亿美元现金加股票的价格收购漫威娱乐，成为旗下的子公司，主要部门包括漫画、动画、电视等等。另外，拍摄多部超级英雄电影的漫威影业原本都是隶属于漫威娱乐，在被收购之后，从和路迪士尼所发布的财务报告方面看来，漫威影业属于和路迪士尼影业的一部分。直到2015年8月，漫威影业正式被整合入迪士尼工作室，现已成为和路迪士尼影业的子公司。2018年7月，迪士尼收购霍士，令到更多原本属于漫威的超级英雄版权回归漫威电影宇宙。12月31日出生的朋友喜欢追求各种形式的美丽，容易展示出对文学、艺术和音乐的崇拜，对潮流充满直觉，喜欢走在时代的尖端。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天马行空的超级英雄世界会不会容易同你产生共鸣？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超级英雄拯救世界是不是只是局限于虚构的空间？现实世界有没有真实的超级英雄？ 坑村嘅，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屯门黄珠路啦，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最主要咧就塞翻去屯门公路啦，而家影响埋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都系塞，排到去福坑村。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洁超新星。 今集介绍的超新星是陈秋华。 啱啱去建造业议会的时候，我都有想过其实这个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呢，但我都尽量去做，即尽量去学，在我们这一行不同的职位其实互相都有关联，看看自己会不会其实喜欢哪一个多一点，慢慢摸索的。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会在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九点零七分，阿欧同大家咧睇睇美股表现。其实随住新冠肺炎疫苗咧持续推出市场啦，投资者对经济前景咧保持信心啊。美股三大指数继续做好啊，道指咧创咗收市嘅新高啊，全日咧就升73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5点，纳斯达克指数都升，升19点。睇嚟今日港股咧虽然啊开半日市啊，但系应该都有得升。不过港股今日开半日市，另外嗰半日做乜好咧？梗系陪下你嘅屋企人啦！ 我系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好，今日失败奶咧，我哋嘅嘉宾朋友咧就有一位啊，都同你嘅工作有啲近似嘅，之前都做过 model 工作， 系、哦、啊，佢系一个好年轻嘅少女嚟嘅，咁、但系咧佢都非常之用心用力咧去做佢呢一门嘅小生意，就系咧卖一啲日本嘅饰物啦、杂货啦、家品啦咁样，系啊，好吸引噶。咁啊，到底小离子创业之路系点咧？我哋一齐听一下。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失败奶，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阿 O 同埋 Kitty 咧，咁啊，当然要访问下我哋嘅嘉宾啦。正所谓咧，失败乃成功之母啊！吓，咁所以就啊，呢位朋友仔咧，其实佢啊，首先系位靓女啦，第二咧又创业成功啦，咁啊又搬新铺啦，咁但系咧嗱，新铺啊，同埋啊，究竟依家嘅成功咧，都唔讲住，我哋讲之前啊，一开始嘅时候，究竟点解会谂住创业啦，同埋创业嘅道路上边都系咪遇到一啲啊，都有啲困难、啊，唔系一帆风顺、啊。今个早上咧，我哋嘅环节咧，请嚟咗 Abby 早晨， 早晨 Abby， 早晨啊，我系 Kitty。 不如讲下，喂，其实一开始嘅时候，我知道你有一个面向就系做model 啦，有阵时候我打开啲杂志都会见到你，喂、又系 Abby 做封面咁、啊、样。另一样嘢就真系想问啦，啊，点解会踏上创业嘅道路呢？ 其实我自己好细个嘅时候咧，已经谂紧即系将来会做啲咩职业啦。咁但系其实好快就已经决定咗系想做啲小生意咁，即系因为想有个自由度。咁所以后屘就做完 model 之后啦，咁就发现可能识多咗啲朋友啊，或者系即系倾多咗啲偈啦，或者系甚至乎以前杂志嘅时候咧，认识咗好多唔同嘅老板，因为会去做访问噶嘛。咁就会有好多。傾偈之後咧，就發現自己係會好中意做生意，咁佢儲咗少少錢之後，就開始咗呢一條路。 係，咁你第一門嘅生意係賣咩呢？ 第一門嘅生意其實係中學嘅，咁嗰陣時就自己印畫咗啲畫啦，跟住之後就印咗啲 T-shirt 先嘅，咁跟住之後咧就再去到就已經係真係做完 model 啦，跟住我就開咗雜貨店，就賣呢個日式嘅家品雜貨同埋呢個搪瓷。 呢一個生意有冇令到你學懂啲乜嘢，或者啊你都覺得哦原來做生意真係唔簡單嘅喎？雖然嗰陣時你仲係一個中學生嘅階段，但原來都喂有陣時有啲人都賴數唔俾錢，定還是係唔係？做生意都挺好、啊，即系可能20蚊一件 T 恤卖到200蚊、啊，个杠杆都有10倍噶吓，咁样 肯定冇吓怕到啦，因为之后继续做嘛。 系啊， 因为嗰阵时咧，其实细细个冇乜钱噶嘛，跟住我记得咧，我系我家姐俾咗500蚊嘅本金俾我，跟住就印咗10几件 T 恤啦，但系因为印得好少量噶嘛，咁所以变咗每一件嗰个 cost 咧就好贵咯。咁所以就嗰阵时就好难 賣到一個即比較合理啲嘅價錢。我記得嗰陣時好似整件 T 恤咧，嗰陣因為印十件嘅關係，已經一件已經七十幾蚊成本啦。 嗯， 跟住之後再賣翻出去就賣咗百幾蚊出去啦。 嗯， 咁嗰陣時好有心機，又諗下會唔會有啲咩包裝啊咁，跟住最後其實都係可能賺十零廿蚊咁樣咯。其實會覺得好難嘅做生意嗰陣時，跟住諗啊，點解啲人可以話咩賣 T 恤可以咩賺到成？一百蚊一件啊，咁樣係覺得好困難咯。 嗯、 但係嗰次嘅成就感就好大嘅、嗯，因為但係不過我想講咧，當時嘅客仔全部都係身邊嘅朋友， 一定 係 啦，係啊， 朋友支持 想散貨就係咁叫佢啲朋友買咯。 係啊，好彩係朋友啫，如果唔係全部都係身邊啲男性朋友，誒、哎、我呢件女裝 T 嚟嘅，夾硬要買，因為為咗支持你咁樣係嘛？ 賣曬嘅，總之最後賣曬。 OK OK， 明白㗎啦。喂，不如講下誒依家誒呢個雜貨鋪嘅生意啦。嗱，我知道誒。一开始嘅时候，你 start up 咧都系喺观塘嘅工厦嗰度嘅，咁啊依家哇摇身一变好劲啦，喺山林道嗰度有一个铺头啦，又有一半咧就系你嘅杂货铺，一半咧就系咖啡铺咁样啊，成件事都好日系嘅咁样。咁啊问下 Abby 啊，嗰阵时喺观塘工厦嘅时候，系咪都挨得辛苦咧？点样去吸引人流咧？点样捉到啲人上嚟咧？因为喺观塘嘅工厦相对嘅租金会平少少，虽然其实都唔系好平啦。如果你真系有喺观塘睇嗰啲工下租嘅话咧，租金咧其实都几贵下，不过都叫做挨过去啦。啊，有啲乜嘢嘅体会或者启迪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工下嘅生意其实真系好唔同，因为佢唔同你租商场咧。商场虽然个租金好贵，但系其实佢系确保咗你一个人流嘅，真系。咁但系工下嘅话，你就要好需要靠你自己去搵啲人流嚟啦，或者系去吸引啲客人自己上去嘅，因为真系要捐窿捐啊，特登去搵先会搵到你间铺。咁变咗你喺网上边或者一啲宣传方面，你就要落一啲苦功咯。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观塘工厦对我嚟讲已经系相对系舒服咗噶啦，容易咗噶啦。点解咧？因为之前一开始房屋杂货店最起初嘅时候咧，系喺尖沙咀做一个短期嘅 pop up store， 咁跟住之后就搬咗去红磡嘅老红坑街，咁就喺殡仪馆附近嘅。咁正常系应该冇乜人会行街嘅地方，咁就租咗两年。咁我自己就会觉得最辛苦系嗰两年咯，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好似啱啱搬过去啦 ，sales 一个月其实得五千零蚊嘅啫。 咁但系点解你会拣嗰个地方搬过去嘅？ 因為嗰時唔識做生意啊，咁pop up store 完咗之後咧，就好急咁樣諗住揾啲地方搬咁樣咯。咁考慮嘅嘢係好唔周全咯，然後就諗住啊近近地咁樣，咁尖沙咀租貴啊嘛，咁諗住自己有客源，咁就搬去紅磡咯。咁但係就忽略咗好多嘢咁咯，就諗住因為我自己怕冇禁忌，係好多嘅客人都會有禁忌啊，所以就嗰時就比較自戀啲咯，揀個地點嘅時候。 呢個都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嚟嘅，咁啊經一事賽一智啦，正所謂Kitty 姐講嘅。咁啊學識咗，咁啊依家去到一個新嘅領域或者去翻尖沙咀咧，有一個新嘅面向啊嚇。下一集咧，我哋多啲講啦，你嘅雜貨鋪點樣結連到啊？一啲日系嘅衣飾啦，咁樣去講下，同埋個咖啡店點樣融合啦？究竟係點嘅一回事咧？下一集啊，我哋呢個環節再傾得深入一啲啊！唔該 ，Abby。 唔該曬。 我是哪能覺什麼也失掉了，被普遍都冇復製同化了，只相信人類是渺小，學了天賦已開竅，感覺沒意義了，霎眼亦長大了，分秒生存掙扎，仿似給誰進關，發光的我竟怕黑，哪有進級之格，時間早一秒一秒走，誰錯失多少春與秋，想愛的是時候仍沒然後，旁人都早已領悟透，痛失的卻後越流走，誰想要再靜候，來等到最後有沒有內疚，時間是我想一秒一秒守，還記得初衷不放手，當純情就全沒遺漏，無謂得苦衷的藉口，若明明無有，當有日 想千块骨牌对齐谁设计监他每条路调个位足以改变了一切假设代价极贵那算什么落费一秒可成天国一秒可成丑恶瞬间可变的太多要信我的感觉早一秒一秒走给谁错伤多少春雨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年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 我都非 人谁愿流走谁尚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何以你也想一秒一秒走还记得初衷不放手迷宫，即使逼到我太重伤，偏强也未痛。何时终见证革命成功？背对既定时空，扭转分秒际遇，我掌握空前进。唯有处身最黑暗中，寻遍星空。时间早一秒一秒走，时间的初衷总要守。这秒真相存在无限年后，其实早紧握于我手。就斗命长久，当有日回首，好感每一瞬间都已够。 早晨时间九点十九分啊，今日嚟到十二月三十一号星期四啦，室外气温系九度，相对湿度35%啊，听过有周国贤同 Tonic 嘅《时间的初衷》。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有啲咩介紹啊，白元浩？ 介紹又唔敢講，不過頭先聽到阿崔傑彤咧喺度話，而家室外氣温九度啊，咁啊寒冷天氣警告啊，肯定喺度啦。 你自己都戴冷帽啦咁樣。 尋日咧，我自己一收到寒冷天氣警告嘅時候咧，我再望一望個温度，其實係24度嘅，咁啊已經收到 係啊，晏晝好似4:00-5:00嘅時候啦。 我今朝起身啊，我 check 我住嗰區新界區咧，5.2度。 哇！我嗰區就6度， 嗯， 係啦，咁都係凍噶啦，係咪？好啦，咁如果咁凍嘅時候，我哋當然係著衫啦，係咪？咁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咩洋葱式啊，或者你中意著嗰啲大褸，其實都得嘅。咁但係咧，如果大家中意用一啲暖包咧，啊，又可以有啲温馨提示提一提大家嘅喎。嗱，咁啊暖包我哋自己用嘅時候咧，一般人咧就會一開咗個嗰個口咧就搓一搓佢先，跟住先至會覺得佢會暖啲噶嘛。 係咁用㗎，唔係咁用嘅咩？ 原來唔搓佢咧。佢都會咧就係暖嘅，嗱搓佢咧 慢啲啊嘛，係嘛？ 係啦，慢啲。咁但係原來搓佢咧，佢係可以快啲熱嘅，不過佢壽命會短咗嘅。 嚇、啊？係 咩？ 你搓死咗佢啊？ 係咩？ 真係搓死咗佢啊！或者搓到佢短命咗。嗱、啊，例如一個暖包，如果我搓咗佢，跟住攞出嚟用，可能我五分鐘之後咧就已經好暖啦。嗰、那個暖包我放喺袋入邊啦，咁、佢可以用到例如6小時嘅。 嗯 然後我唔搓佢，即係開咗佢，放喺個袋入邊咧，佢可能10分鐘、15分鐘先至會暖嘅。 嗯。 但係佢有機會可以 stand 到10小時嘅。 嚇、啊！爭咁遠嘅。 係啊，因為我哋搓嘅時候有機會咧就破壞咗佢入邊嗰啲嘅好多嘅物質啊，嗰啲物質破壞咗嘅話咧，咁就用唔翻噶啦嘛。佢只能夠就係將嗰啲未被破壞嘅物質咧，就繼續用落去嘅。 唔係先，咁你即係提供我哋大家係唔好搓佢啊，定還是係搓啦？有乜所謂啫？ 买多个咯，系咪先？ 如果 睇下你有几冻咯，嗰一下你真系冻到就系死啦咁样。 仲要等十分钟，我喺度变薯条噶 咯。同埋睇下你下一次攞到个新嘅暖包嘅时候系几点咯，系咪先？咁如果你话个身上面有几个暖包嘅，咁你直头嗌热添啦。好啦，咁有啲暖包咧就系可能放喺个袋嗰度就好暖啦，俾你暖下只手嘅。有啲嘅暖包咧，佢就会用贴。嘅形式嘅咁啊用嘅，咁我自己咧其實我比較上中意用貼嗰只， 即係黏落個身體，係 啦， 即係啲衣服上 面、衫嗰度，千祈唔好黏落個身體啊！要睇睇，又係因為貼咗個身體嗰度就肯定會辣親㗎啦， 會燒傷。 咁如果你話黏喺個件衫嗰度咧，有幾種嘅黏法嘅，有啲咧就中意黏喺最外邊嗰件大褸嗰度，最外邊嗰件大褸，咁啊令到你身體入邊咧。會有啲微亂嘅感覺，有啲人咧就中意啊，我著咗第一件T 恤，跟住再加多一件好簡單嘅薄薄地嘅冷衫，我就貼喺嗰件冷衫外面、都得嘅。咁呢個方法咧就有機會，你去到室內嘅時候咧好熱，係啦，有好多人咧都係去到室內嘅時候，佢就發覺咦，我好似黏錯咗， 因為可能有空調又會熱啲啊。 係啦，我一坐低咗嘅時候咧，嗰、那個暖包仲黐住咗喺個背脊嗰度，搣唔到嘛。咁我樣已經鞋脆㗎啦，咁你又搣唔到，你又唔捨得搣，因為你知道出翻出去嘅時候又會凍啊嘛。咁、所以你話暖包要貼嘅時候咧，其實最好咧應該係貼喺嗰件大褸嗰度，咁、就唔好就貼喺嗰、那個衫。咁、當然啦，你話身體嘅咁啊，梗係唔好貼喺個身體嗰度啦。 有一個迷思嘅，如果你貼喺大褸嗰度咧，你就會覺得嗰啲熱力咧好似 暖緊件褸咁，唔係暖緊我咁樣。 入唔到個人個身體嗰度啊！ 咁你暖到件褸，咪暖到你咯，係咪、 感覺上唔夠貼身啊！ 間接咯、 太間接啦！ 我自己就會怕太熱嘅。咁同埋咧，如果有陣時啲人就會覺得啊，點解我會中意貼嗰啲咧？貼嗰啲係令到你成個人暖啊嘛。咁、如果你暖包，你淨係放喺袋入邊咧，就淨係暖住隻手。咁、啲人就話到，如果淨係暖到隻手嘅時候咧， 得唔得咧？ 其實你隻手舒服咯，但係你唔可以令到你身體入邊嘅血液咧都係暖住啊。咁、我哋嘅身體嘅血液喺個心臟噶嘛。咁、我哋都係靠。即係個 body 咧，去到泵翻啲熱嘅血咧，俾我哋啲手手腳腳噶嘛，所以暖住個身體咧，其實係最緊要嘅。如果你得翻一兩個嘅，咁你咪暖住個身體就好過淨係暖住隻手咯，係咪？好啦，咁如果你話成日放喺呢一個嘅袋入邊嘅，咁係咪好咧？暖住隻手係好嘅，不過原來有一種叫做低温燙傷。就係、長期接觸可能40度、50度咁樣嘅温度嗰個暖包咧，你有機會感覺唔到你原來你已經開始辣傷咗。都有啲 case 咧，就係佢長期放喺個袋入邊，跟住咧你望翻隻手，咦點解有啲紅紅地、辣辣地嘅感覺咧？你唔覺噶？原來你就係已經一種叫低温灼傷咗，咁、所以呢個咧喺用暖包嘅時候，特別而家天氣凍咗去到個位數嘅時候咧，大家咧就要特別留意啦。好啦，講多少少就係、如果你發覺嗰個暖包已經係用完啦，唔熱啦，咁、正常人就可能抌咗佢啦。 我唔會啊。 你會點用啊？ 俾你咯。 啊，俾我都得、啊，因為我會放喺個衣櫃入邊。 嚇、啊？係啊，濕啊，要嚟。 佢可以吸。衣柜入边嗰啲臭味嘅， 哦， 系啊，呢、這个都唔错嘅一个用法嚟噶，咁你又唔使嘥，咁 佢都系，我以为嗰啲吸湿大阵仗， 佢咪嗰啲竹炭嗰啲嘢啊， 系类似嗰啲 friend 咁样， 我知咧，即有时啲手会好似灰灰地咁啦， 系啊，吸完之后咁你发觉衣柜冇味，咁你先至劈，咁啊叫用到佢尽啊嘛，系咪先？ 就可以摆一段时间啦，又 冇错啦， 唔好介绍啊， 好啊，唔该晒小白， 唔该东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听真啲睇下够唔够巴闭？ 你明明知道女人很痛苦，明明讨厌被称为毒妇，成为姊妹也许需要藉口，不守住秘密，爱护，减少占个蚊。 在阿邦和阿伟制作这首作品之前，他给了一堆自己听开的歌他们的。这堆歌的共通点就是听下去都是巴巴闭闭，而且大点霸气，配合他今次想讲 mean 这个主题。作曲蓝美邦谢国维，填词有小考自己。编曲监制蓝美邦谢国维阿芬，上榜五个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五位。邓小巧 mean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神光追踪31， 早晨啊 ，Kason 有啲咩好介绍啊？ 早晨啊，梁永忠。早晨啊 ，Kitty。今日啊，介绍个人你识啦，佢叫阿 Eve 啊。 嗯。 系啊，有两个 Eve， 我哋一年会见到两个嘅。 Christmas Eve 同埋 New Year Eve 啊。系。系啊 ，New Year 姓咩噶？朱杰彤。 Happy。 啊 ，Happy 咯 ，Happy New Year 啊嘛， 唔系啊，姓徐嘅，叫徐直嘅，听明未？系啊，咁啊嗱，一徐直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叫 Yanda 嘅节目咧，俾大家睇嘅。今晚八点咧就有2020香港政情大事回顾啊。 嗯， 咁我一睇睇个内容咧，哇，即系好似话今年啫，但系好似过咗好耐咁样啊。 嗯， 啊，即系我哋记得咧，就每一年都系噶啦。啊，一话2019年，诶，好衰嘅2019，我哋要迎接2020。 嗯， 哇，而家咧嗰头迎接完咧，呢头就话，哇，2020啊，衰到无限啊，希望2021好啲啦，咁样。咁我哋睇睇2020有啲乜嘢啦，咁啊就啊咁啊即係一個疫症啦，咁啊搞到香港經濟停擺啦，政治爭拗呢啊又好似平靜咗啲喎，咁但係呢間唔中呢啲零星個案呢就走出嚟啊，例如醫護罷工啊，全民檢測嘅政治事件啊咁樣，咁但係呢啊國安法呢嘣哇即係突然間成個喺個天度冚落嚟咁啊，即係天跌落嚟唔係當被冚啦，一冚熄曬啲火咁樣。但是呢即是后来呢就会有好多譬如记者啊立法会议员即是民主派的啦吓，咁总辞啦，咁但是呢又好似即是逐一呢就好似有啲清算事件喎，咁呢啲呢都会喺呢个政情大事回顾里面出现嘅。咁而今晚呢日常八点半呢区区小节呢就会讲下啊观塘区，原来观塘区都成为呢贫穷率最高啊，即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以前的很高的深水埗呢起了一些豪宅之后呢就多了一些有钱人搬进去住了。现在就轮到观塘区了。 嗯， 究竟这个观塘区呢有些什么事发生呢，就有一间区内的社区餐厅啊，见到这样的情况呢就聘用一些戒毒啊复原的人呢就是做员工。 嗯， 啊，那就是为一些长者、无家者同埋基层咧就提供服务，我哋今日可以睇睇下。咁啊，另外咧就系31长知识啦，咁亦都系咧就诶陪大家一齐过年啊。咁希望有啲即系丰富嘅礼物咧就俾大家嘅。 嗯， 咁啊，今晚咧9:30咧，悠游在四方咧就有不一样的加拉帕戈斯啊。咁之前咧阿蒙特一家人咧就由英国咧就搬去呢、這、一个加拉帕戈斯群岛度生活啦，咁啊睇下呢个野生动物终极天堂啦，咁啊究竟系点样？咁佢哋都好紧要啊，成日周围去啊，咁样见到人又唔多，但系见到好多动物啊。啊，今次咧就营救一个受伤嘅海豹，吓咁啊，究竟咧呢一家人咧喺呢个岛上边咧群岛啊，咁啊过一段时间咧有啲咩生活体验咧？今晚又可以同佢一齐体验下啦。咁啊去到咧即系。呢、这个除夕之前啦，午夜广场文啊放得开咧，就会有自然忧伤沈从文啊。沈从文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就是、中国嘅作家啦，咁啊即系同呢一个诺贝尔奖擦身而过。咁原来佢咧个成长光景咧都好坎坷下嘅、哦 嗯。 今晚咧就可以睇下呢个被誉为最后一个浪漫派作家。嗯、 好，唔该晒吉祥，新年快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涉及偷越边境的12港人案，其中10人在内地被判监7个月至到3年不等，其余两名未成年人士被移交香港。立法会前议员朱凯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质疑当事人的权利并没有受到保障。而判刑后家属想协助提出上诉亦都难以做到，因为他们无法接触当事人。官派律师在一审后因为合约完结不再提供协助，探监资讯亦都不清楚。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同一节目说判刑合适，按照内地法例当事人可提上诉，据他了解即使上诉不成功亦不会加刑。他又认为今次的判刑算是公开，虽然没有网上直播，但有人大、政协等其他人旁听。终审法院朝早开庭处理律政司就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获批保释的上诉申请许可，案件由首席法官马道立、上任法官李仪、

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另外提一提你啦，今日是除夕，咁大约下昼两点钟开始，兰桂坊附近嘅德记立街、荣华里、和安里、威灵顿街、安南街都有封路措施。咁而九龙同埋新界区咧，就不会有实施特别嘅交通安排。咁港铁同埋电车维持正常嘅服务时间，不会提供通宵服务。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咧，就会延长服务时间到凌晨嘅三点钟。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毫无预警之下发表的新唱片 Evermore 咧，空降各大流行榜的榜首位置，里面呢一首新歌咧都唱到街知巷闻啦。Taylor Swift Willow。上一张唱片《Folklore》咧，其实只系隔咗五个月嘅时间啫。听讲两只唱片咧都系姊妹作嚟噶，因为幕后嘅制作人咧，包括佢嘅男朋友都有份咧参与啊，原班人马。呢个礼拜新唱榜占第九位 ，Taylor Swift Willow。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古典音乐一般是定义由1550年至到1900年这段时间的音乐。简单来讲，它是标志着由巴哈至到贝多芬的这一段音乐的黄金时代。很多古典时期的音乐都是由交响管弦乐团演奏的。有时管弦乐团亦都会用钢琴、竖琴、马林巴琴等等的乐器去丰富音色。更加会加入大锤、马鞭、牛铃、大炮等等比较独特的乐器，去丰富乐曲的色彩。管乐团亦都是另一种演奏古典音乐的团体，它亦都包含了木管乐器、琴管乐器和敲击乐器的。古典音乐亦都发展了很多复杂的乐曲元素，包括了协奏曲、交响曲、奏鸣曲、组曲、练习曲、交响诗和歌剧等等。以后大家听音乐之余，不妨都听多样嘢，旁下身。 神光 Monica， 今日 日朝头早晨 Good Morning Call 入边，咁我哋电话侧边咧就有 Daniel 喺度。早晨 ，Daniel。 早晨啊，小云。 我知道咧，你系有一啲嘅点唱咧，唔系净系点俾一两个人噶，系咪啊？ 其实所有香港人嘅，即系各行各业嘅人士啦，饮食业好啦，零售业啊，旅游业系咯，同埋医护人员咯，因为喺呢段时间即系呢个疫情期间，佢都辛苦啦。 有冇啲特别嘅深刻感受咧？你即系想点唱俾佢哋嘅同一时间？ 我哋打下气咯，喺新一年疫情可以过去啦，同埋大家我哋嘅娱乐可以或者旅游嗰啲可以即系玩下又去旅行啊咁咯。 唔使戴住个口罩出街，我哋个个都已经可以洗翻晒啦。星期一年最紧要就系睇翻大家嘅笑容。 冇错冇错，系。 有冇一两位朋友你又特别想点唱身边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呢？ 我姑姐咯，因为佢出年即系佢喺呢个圣母医院嗰度做嘅，咁就佢出年就退休噶啦。 系，咁啊希望佢继续保持身体健康啦，系嘛？ 系嘅系嘅。 知道你揾咗一只乘风破浪想点俾佢哋听喎，系嘛？好啦，多谢你嘅电话 ，Daniel， 祝你新年快乐吓。 唔该咁啊，新年进步啊！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遥遥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遥遥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咁冻嘅天气，梗系要食翻多啲饭嚟暖下身啦。前两日咧就分享咗一个炒饭食谱，用虾膏、小龙虾肉嚟做个蛋炒饭，大家都话几野味。嗱，今朝不如又分享另外一个炒饭食谱啊！简单嘅做法，但系个样咧非常呃 like。摆上台一定哇一声啊，就是这个韩式岩浆火山饭啊。 个名 个咧， 个名啊作到好大喎！ 你作到好大，你真系咁叫 咩？岩浆火山饭啊？ 系啊， 系咪会喷嘅先？ 佢唔会喷，但系咧好似有熔岩咁样流落嚟，所以叫岩浆饭咧。韩式咧，嗰次我去边度咧？去济州啊，好似其实我谂唔系就系济州嘅，应该韩国都几兴呢个饭嘅。可能你去啲韩国嘅餐厅都有得叫嘅。咁其实咧，佢就中间系一个泡菜炒饭啦，咁啊好简单啦，就落啲泡菜啊，少少辣椒。酱啊，落辣椒，即系韩式嗰个辣椒膏咧，落喺一齐， 都系泡菜嗰啲膏嚟 嘅 啫。 系啦，咁啊去炒咗中间个饭啦。咁点解佢有一个咁强劲嘅名咧？就系两样嘢，第一就系装佢个器皿就唔系一个普通嘅碟嘅，即系类似系一个好似镬咁啦，你即系圆镬上，有少少似呢个西班牙嗰个海鲜饭咁样，都系有一个镬咁样上噶嘛。咁你咧都系揾一个器皿，即系一个好似平底嘅镬咁样啦，就成个圆个上。你咧炒好咗个饭咧，就将个饭咧堆去个镬嘅中间，咁啊好似一个山咁啦。咁啊侧边 翻佢靓佢 系啦，咁啊侧边咧圆形咧就围住一条坑嘅，即系仲有啲空间啦。喺嗰个位嗰度咧就淋啲蛋浆落去，咁就围住嗰个饭，咁再喺呢个蛋浆上面咧加一啲葱花啊，加一啲芝士啊，用咧一个好细 嘅温度，一个微温咧，去到慢慢熱溶呢一个嘅芝士，再加上个蛋咧就会慢慢熟，咁啊圆个咁样上咧，咁啊非常之正啊！ 哇，仲要热住个碟上喎，呢啲真系 系啊， 好正！我以前咧我都食过一个，又系同样差唔多个 concept， 不过佢真系话咩喷火山嗰啲咁嘅 concept 嘅拉面咧，嗰个喺京都噶。咁佢咧就真係一碗拉麵上嘅時候咧，咁啊排排坐咁啊，喺佢個吧台嚟嘅，擺曬啲麵喺你眼前啦。跟住嗰個師傅就喺你眼前咧，就攞嗰啲葱同埋攞啲油咧，就倒啲油落去。咁嗰啲油一倒落去嘅時候咧，你嗰碗嘢噗一聲咧，哇！嗰、那個火咧，我唔係真係完全冇誇張，兩尺至三尺。 嗱，但係你呢個咧就唔可以喺屋企。 我呢個就唔喺屋企做啦。 我呢個韓式嘅火山岩漿飯咧，泡菜火山飯咧，就可以喺屋企做啦。 試下 modify 咗佢，變咗要啲蠟燭仔吹下都好啊，得唔得？ 即係生日蛋糕變咗係嘛？嗱，我俾你睇下張相啦。 幾開心！喂喂，睇完相之後靚好多喎、啊，同我想像諗嗰、那個。 又係我形容得唔好係嘛？因為咧嗱，你幻想。中间嗰个饭，即系嗰个好似火山咁样咧，因为佢已经用泡菜同埋少少辣椒膏炒完之后咧，就变咗橙红色啊嘛，咁所以就好似个火山咁 样啦，好直头似火星， 火星 系啦。火山和火星都是那些红地的颜色， 你又夸张啲， 同埋因为你圆形嘛，所以其实可以安个第二个名叫咩？火星加火星环咁样 都得，系啦，佢系啦，出面咧就一个环咁样围住佢，系啦，咁因为上一次嗰个炒饭咧，即系虾膏炒饭咧，大家都好野味喎， 系啊，虾膏好香啊， 不过咧卖相就欠奉啦，因为真系一个简单嘅炒饭，又冇乜特别嘅颜色咁样啦，咁呢一个咧就真系好靓啦，因为中间咧就有个橙红色嘅炒饭，侧边咧就有黄色嘅蛋浆。再加埋，如果你中意食芝士嘅，就擺埋啲芝士碎啊，擺啲葱啊，有啲青肉色啊，咁樣，咁啊非常之吸睛，我覺得。 其實你 好呃 like 你崔神廚房咧，淨係放喺網上邊或者自己食唔得啊！你知唔知呢個叫做岩漿火山噴火飯、啊？ 乜都好啦。 如果你喺呢一個咁靚嘅飯上邊咧、加多少少，譬如香草啊，跟住一兩粒嗰啲。腰果果仁啊，再插支旗仔咧，可以卖200蚊啊！ 系啊，喺韩国食嘅时候唔平噶，所以呢个大家都可以试下，卖相又靓，同埋即系都系嗰句啦，咁冻食翻多啲饭暖下身啊嘛！ 林威有乜嘢说话想同2020年讲啊？ 我2020年嘅座右铭系知足常乐，每日翻到屋企见到一家人齐齐整整、平平安安。即使是平淡咁过日子，我都心满意足啦。 一齐同2020讲再见。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呢、這个享乐时代等我嚟， 系 咁啊？点解咧？因为你喺度，阿欧都喺度， 跟住咧， 因为同食饮食食有关嘅，咁、 啊、 所以咧即系问一问两位嘅意见。咁话说琴日咧，咁我就翻咗屋企晏昼嘅时分，我翻嚟继续做嘢啦。咁啊未食晏啊嘛，肚饿。咁但系咧，我就唔系话六点钟我先至外卖嘅，我平时都会外卖噶啦。 系， 于是乎我琴日咧喺一间快餐连锁店买咗两样嘢。第一。竟然咧，晏昼两点几噶咯，揾到有猪手卖，一间快餐连锁店，一只好大嘅猪手， 系， 咁啊买，哇，大家好耐冇食过啊嘛，好买只猪手先，咁啊买咗盒啦，咁个猪手就一只好大嘅猪手啦， 有冇起肉噶？ 冇冇食完只完只，咁有两三条菜啦，好少啊吓，咁另外有一兜汁，咁啊即系俾猪手点嘅汁啦，好啦，呢度一份，跟住啊好似唔系好够饱，惊唔够饱啊嘛，咁啊买多一。盒嘅肠粉，因为佢嗰度又有肠粉卖嘅，我又好耐冇食肠粉，于是乎咧买多盒肠粉，哇咁啊好开心啦，翻到屋企食啦，殊不知眼阔肚窄，食唔晒一只大嘅猪手，一盒肠粉都有六七条咁上下啦，食唔晒，咁于是乎啊冇理由抌噶嘛咁嘥，嗰个摆雪柜啦，好啦到夜晚啦，咁啊又未做完嘢啦， 两样都食剩。 两样都食剩，又未做完嘢，咁啊，咁剩翻呢两样嘢，好啦，跟住一个嘅问题先，想问下崔杰彤，如果系你，你作为一个厨神啦，你会点样处理啦 ？A， 我唔好谂住。 好惊啊！点解你唔开麦之前叫我谂定啊？ 嗱，可以系，好简单，唔好谂咁多，落去买过。 买过？ 即系食第啲嘢，唔会有佢摆雪柜咯，可以噶嘛？ 系。 咁 B。處理咗呢兩兜嘢佢， 處理咗佢。 咁、你會點樣做嗱？阿 O 因為成日都話去食嘢啊嘛，我諗相信阿 O 嘅處理應該就係出去食過咯，揾間好食嘅排隊又好，唔排隊又好食過啦。 嗯， 兩位會點樣處理啊？ 煎一煎啦，煎一煎腸粉啦， 煎腸粉， 落啲麻醬甜醬食埋佢咯，係咪？ 即係會就咁樣煎腸粉，落啲麻醬甜醬食咗佢。 我就會落啲豉油炒咗啲腸粉佢咯， 落啲豉油炒啲腸粉， 酥醬炒啲腸粉。嗱，我會食翻嘅，因為咁既然都留低咗啦，咁冇理由留到抌噶嘛， 唔會抌啊。 係啦，但係咧，我又唔係好想再重複翻晏晝嗰種味道。即係如果你晏晝係食咗呢個甜醬麻醬蒸腸粉嘅咁樣，可能我就會換一換嗰陣味咯，就會可能攞啲豉油啊、麻油啊咁啊，落啲酥醬炒咗佢啦， 炒咗佢就變咗炒腸粉。 咁如果豬手你本身係淋嗰一隻。即系炆嗰只咧，我可能会试下怼咗焗炉嗰度，即系加啲香草焗脆佢，睇下会唔会有类似德国猪手嘅感觉咯。 哦，又系喎，咦，欧系嗰只猪手，你谂住点样处理啊？ 我只猪手，其实你晏昼嘅时候已经食晒啦，因为我好中意食猪手嘅，唔 系好 俾佢剩嘅， 真系好大只啊！咁如果真系食剩咗，你会点样？即系好似阿崔杰同话斋，改变一个烹调嘅方法，令到佢个质感唔同。 定系即刻叮热佢就食埋佢 咯？都唔系啊，起翻啲肉出嚟咯，攞只猪手爱嚟煲粥咯，系啊。 嗯，好啦，咁你知唔知道我琴晚点样做啊？ 你点样做？ 我谂起我妈妈， 你落街食饭。 谂起我妈妈， 佢其实咧就未 食剩咗半只猪手，攞翻娘家食，再攞埋啲肠粉。阿妈，我翻嚟啦， 食翻妈妈嘅味道。 以前我僆仔年代咧、通常譬如话今日煮咗四个餸咁啊，即系一家人食四个餸，咁有阵时会食剩噶嘛。 嗯。 咁第二日咧就唔会有四个餸出现嘅， 系 一个餸嘅啫。 我炒埋一大碟， 就系将佢全部捞埋一齐。咁我就突然间谂起我妈妈，系点解我唔试下咁样做呢？于是乎我就攞翻喺雪柜攞翻兜肠粉出嚟，攞翻嗰只猪手出嚟。我正话都讲咗咧，仲有兜酱噶嘛。 系 好啦，兜酱我未食晒噶，因为好大兜。于是乎咧，我就揾个蒸笼，咁我先铺咗啲肠粉喺底，然之后将嗰只猪手再切翻碎佢啦。因为佢成只啊嘛，起咗肉，切翻碎佢，放喺呢一个肠粉个面， 系 倒咗啲汁落去， 直头排骨陈村粉咁样。 就系、 我脑里面嗰个景象就系排骨陈村粉。 就 系 啦， 形容得好好啊 ，Kitty 系啊， 系啊，即系我食嘅时候咧，我都觉得系陈村粉啊，竟然系陈村粉嘅味道，我冇谂过。咁即系只系简简单单，我晏昼食咗肠粉啦，咁我食咗猪手咯。咁如果无论我点样再整嗰啲肠粉，佢都系肠粉啦。我点样整只猪手，佢仍然系猪手。 而家变咗陈村粉啦。 陈村粉，我就变咗有一个新嘅嘢食啊。咁我一路食嘅时候咧，我好安慰啊，即系竟然可以有一种谂翻起妈妈细个嘅时候咧。點樣處理隔夜餸嘅問題？ 但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辦法。點解呢？因為其實坊間都有呢個手撕雞腸粉食噶嘛。個道理都係如出一轍，就係腸粉喺底，上面就有手撕雞。咁腸粉有雞嘅味，雞又就冇腸粉嘅味嘅，係啦。但係撈埋一齊咧，就有肉嗰種嘅質感，同埋滑捋捋個腸粉嘅感覺咁樣。咁只不過你係將上面嗰啲肉換咗做豬肉啫。 嗱，咁呢個點解無端端琴日會咁樣整呢？咁當然就話，唔想嘥嘢，我又想試下新口味啦。其實調翻轉頭就係，原來我而家飲食習慣好多時候真係同我以前細個嘅時候係冇乜分別 嘅， 一路累積翻上嚟。譬如我細個嘅時候點樣食嘢，譬如我好中細個已經中意食甜嘢嘅，好細個。而家我仍然中意食甜嘢，又或者係唔想嘥嘢食。我而家都其實我真係都幾珍惜食物嘅，都係偏向於極端啊，即係一粒都唔想嘥嗰啲嚟嘅。而家都仍然係啦。咁譬如話所有嘅餸最後係點樣處理呢？撈埋一碟咯。第二日，而家我都係有呢個習慣，仍然都係撈埋一碟。不過咧，撈埋一碟之後嗰、那個味道咧，當然就係、未必大家會想像到啊。咁但係原來唔係淨係得我嘅。咁因為我之前有一套日劇咧叫做《孤獨的美食家》啦，咁佢裏邊咧其實每一集個情節都係咁樣嘅，即係嗰個主角食咗一啲原本一個套餐裏邊逐樣食曬啦，跟住佢每一次都係去到最後咧，不如試下將所有嘅撈埋啦，用自己嘅方法食咗佢，我覺得呢個咧先至係最原創嘅，譬如好多時候我哋出去食嘢咧。個廚師會安排咗你點樣食，點樣款式，點樣次序，點樣層次， 都是被人安排了的嘛。但是我譬如我家的習慣啦，又或者是孤獨的美食家都是啦。其實最重要是你自己想怎樣吃。 嗯。 其實自己想怎樣吃，這個才是最重要吃東西的方式來的。 所以其實我就覺得因為這樣每一家人都有他們自己家庭的獨特的菜式的。即是你會去到朋友家吃飯又好，親戚家吃飯又好，突然之間你會見到一味半味餸是咦好像從來都沒有想過會是這樣的。就是可能他們家某一次這樣大集會之後就創了一個這樣的菜式出來了。 是啊。 不過好的就即是可以招呼朋友，不好的就是網上面那些暗黑料理咯。即是燒賣湯。 燒賣湯 那些。未至於咁差嘅，我一路聽其實，但係我哋即係譬如年頭年尾食盤菜咁，都係咁啫，你都係大集會啫、哦。其實、即係龍蝦鮑魚樣齊，咁其實都冇一個法定嘅品種。當然係咯，有鮑魚有鮑魚，冇鮑魚食蠔子，其實咪差唔多，只不過都係撈埋一齊食嘅啫嘛，食到最後係咪？ 不如阿正話 Chucky 都講啦，即係譬如每一家人都有自己嗰個家庭的味道噶嘛、因為譬如阿爸爸入廚房又好，或者媽媽入廚房都好，成家人就係食嗰種味道食大噶嘛。而呢一種咧就係最獨特嘅。你屋企一定同我屋企唔同嘅。 哦，呢个我好深感受啊！因为细个嘅时候，譬如你去啲朋友仔屋企玩咧，你玩得夜就会留喺人哋屋企食饭噶啦嘛。我系好唔想嘅， 因为即系我试过屋企嘅味道唔 系啦。我试过好多次，连碗饭咧我都系觉得唔好食嘅，即系阵味。其实一摆啲餸出嚟嘅时候咧，嗰阵味已经唔同噶啦。你会好似觉得系好唔惯咯，你就会觉得屋企饭系真系食惯咗就中意嗰阵味。 系啊，嗱，譬如话你出街食饭咧。譬如出街食嘅餐廳的味道，必定係以客人大部分喜歡做一個指標嘅。咁即係話其實佢唔係你最中意嗰只嚟嘅，因為係以所有客人大部分喜歡嘅標準做咗佢哋嘅標準啊嘛。咁所以咪唔係屬於你自己 嘅 咯。 但又易接受少少嘅， 易接受啲咯。 係啦，即係我細個咧就會出街食飯 OK， 但去到人哋屋企食飯唔 OK， 就係因為人哋屋企咧就真係貨佢哋自己屋企 嘅味道啊嘛。 係啦，冇咁大眾化嘅。 所以去到最後咧，就係當我哋而家大個咗之後，我哋追求或者追尋翻想要嘅味道，其實就係屋企嘅味道咯。係。其实是没有分别的，飲食習慣又好，追求的味道又好，甜酸苦辣都好，其实都是想找回我们细个的时候最想拥有而陪伴我们成长的那种味道来的。 你觉得你这个猪手陈川粉有没得做呢？会不会拍一集吹神厨房呢？ 吃晒了。 我拍一张照来看看呢，钟哥。 已经吃晒了嘛，下一次有机会啦。 再做啦。 不过呢今天就是一年的结束啦。希望大家今晚一起回家找回自己屋企的味道啦。 我们吃一餐好的饭，展望将来。好，唔该晒。 大家 Facebook Live 见。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你几多点？记得保持适当社交距离。